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Belisario,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朴树的全新创作。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朴树传达了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的一个生活态度。虽然呢，在音乐的录影带当中，朴树没有完全的全程参与表演，但是故事当中所传达的态度，和歌曲的内核是极为的契合的。来听到好好的。 那不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小鹰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昨天灰飞烟灭，自己 这首是来自李玟演唱的一首收录在了专辑《要定你》当中的《蝶对蝶》，这是2006年的9月1号发行的一首歌。 当我出去的时候，你手机没电；听我问起丢人的心中，你哑口无言。当我想想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了之后，才发现你还要暧昧。我盯人的时候，你手机没电。听我问起昨晚的心中，你哑口无言。当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了之后，才发现你爱个暧昧。当当当当，男人潇洒天王。当当当当，女人更重希望。

幸福，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个路口，安静的吹风，看我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过，我学会的感受。生活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紧握手中地图，画满想去的地方，自由奔放。看我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我，我学会了感受。生活没有了我还不错，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个路口，安静的吹风，看我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最后感谢你曾经陪伴我，我学会了感受。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的一首叫做《恋爱》，收录在了2013年的7月8号发行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听一场情歌的演唱会比谈一场终究分手的恋爱哭得更加的纯粹一点点。 还记得人群之前你眉头笑意在流血，那天身边景色清晰像电影喜欢的情节，心跳贯穿了时间，就如明亮的笑脸当作起点，谁可曾知道有没有终点，小吃店海边尽头，大街上看万家灯火，演唱会我们并肩倾听一场爱情的起落，也许情歌听太多，也许我们自以为很懂，像热情的新手不顾一切地走，爱你怨你然后抱紧你，要多久才能更明白爱情，于是看你想你然后忘记你，因为陌生而相爱，因为了解而分开。还记得你的问候，你心跳过在我怀中，为何当初一句天长地久像随意的咳嗽，也许爱给的太多，手牵着各自反方向走，拥抱的时候逐渐变得沉默，爱你怨你然后抱紧你，要多久才能更明白爱情，于是看你想你然后忘记你，因为陌生而相爱，因为了解而分开。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同年进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时钟，让幸福能量听过去，比未来多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有爱的 爱，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触动一颗已经没有我的心，所爱的人不留恋的感情是最让人心凉的一场雨。 曾经在90年代的台湾演艺圈年度盛世的十大偶像票选当中，连续6年打败当红的台湾四小天王，连续6度夺得冠军。他的《忘情水》《天意》等等国语专辑在台湾更是有着超过了100万的销量，成为当年销售量最高的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爱不死》。 我轻轻期待，没有主角，你不在未来，心渐渐冰冷，握你的手，越紧张越疼。好，回忆的风光，真正的记在我心上，谁若不敢，就被划过地久天长。唱一首情歌送给了你，当爱像凋零的花朵，你的那越长心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几久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烧不尽可也温暖，管它究竟是地狱和天堂，因为爱不是死难逃。一首情歌送给了你，当爱像凋零的花朵，你的那越长心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几久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对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烧不尽可也温暖，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因为爱不是死漫长。越长心就越痛。如果爱就像一场烈火，烧得起就更难受，没有人能够说放就放，除非你真的铁石心肠。我说爱就像一团烈火，烧不尽可也温暖，管它究竟是地狱或天堂，因为爱不是死漫长。你的那 或许是因为一份学业，因为一份工作，因为一段爱情，我们离开了爸爸妈妈，去了一座别的城市。一个人在外面很不容易，没啥，拼的就是坚强。 I'm good, I'm great. Know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m good, I'm great. Know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And I seen her get rich in the punk. I seen her, I knew she had to know. I seen her take down that tequila. I'm not a leader, I knew I had to meet her. Ooh, she mine, who's the girl bumping mine? Ooh, she mine, who's the girl bumping line? Angelina, looks like Angelina. Like Selena, half shaped like Selena. I'm like,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Talk about girl, I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Talk about girl, I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习近平主席8日就斯德哥尔摩暴力袭击事件向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致慰问电，对暴力袭击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对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李克强总理8日就斯德哥尔摩暴力袭击事件向瑞典首相诺文致慰问电。今天我国南方地区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11日南方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10度以上。国际方面，据韩联社报道，已有90%的在华乐天玛特卖场停业。如果停业的状态持续到2月，乐天玛特至少将损失2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

惜我还在身边，应该向前，敞开胸怀，世界没有界限。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oh, 活得精彩。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thoughts, don't stay.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台湾的著名歌手张雨生在1995年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吴大维一手包办的，收录在了1995年3月27号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是朋友三。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张雨生又一次的一个经典的成名作，找回了刚出道的时候六个朋友的那份纯情。 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 是错，就算眼泪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快乐》。这个是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锦绣二重唱的景文和秀琴都是那么的平常，他们没有天使的面庞，也缺乏魔鬼的身材，也许是各种原因吧。那么到现在呢，几乎他们不被很多人所知道。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了乱了冷的都是真的，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了？你做过的傻发困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等着你等成了白色。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男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疯了。换到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准忘记不记得。我的快乐是谁给了谁的选择？失去的怎么忘呢？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放了忘了。

时的慌张，两年以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幸福老师在人家，池塘里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以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池塘的娃娃也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风老树在人家，池塘的娃娃也花，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曹格的一首演唱作品，收录在了曹格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终于能够关掉世界的声音，假装睡得太晚，慢点再离开。这首名字叫做 Happy Valentine's。 爱情太无助，天亮就结束，幸福太

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将你的欢心传给每一个人，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听到是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梦想，念的歌，放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现在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谁在唱歌，对谁呼唤，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终于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梦想，念的远方，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现在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现在是我，对谁呼唤，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谁在唱我，对谁呼唤，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男人与公狗，